1388-0969。 这段时间如果你卖废旧品的话，你会发现硬纸板旧报纸的回收价格，哇，涨幅很惊人呢，还出现一天一个价的情况。因为纸张价格上涨，很多商家呢一纸难求，只能够四处寻纸，真的很难得。回家看看有废纸吗？赶紧拿去卖吧。你在尽情挥霍你的花呗余额的时候，支付宝花呗上线新功能了，帮朋友还款。有人说这是检验友情的时候到了，也有人说这不是让啃老又多了一个渠道吗？你们怎么看？ 不是为了什么回报，所以关怀，不是为了什么明天，所以期待，

沿途遇见你，偶尔阻碍我们的前进，感到你的体温在我怀里，像阳光和煦巧妙地融化我的不安定。 快节奏，我有我的慢生活，随心节奏，自在生活。现在是早上9点钟，我是九六九爱音乐 DJ 英席，经典九六九。